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12月29日，国产原创爱情喜剧 IP 前任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同时也是这一系列的终结篇《前任三：再见前任》在国内公映。作为前任系列的收官之作，影片在阵容和故事上都全面升级，导演田雨生携两位主演韩庚、郑恺回归，使得这一系列的原班人马再次集结。孟云和于飞这一对好兄弟又将在年底贺岁档闹出怎样的爆笑走肾的前任故事，值得期待。早在2014年，田雨生在拍摄完《前任攻略》后，立刻投入到《前任2：备胎反击战》的剧本创作中。很多故事的灵感都来自真实的生活。平时他跟朋友们喝酒聊天时，就喜欢打听朋友们的经历。如果听他们聊到一些比较深刻的词汇或经历，就会记下来，然后用在电影中。那么《前任2：备胎反击战》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影片拍摄阶段又发生了哪些趣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前任2：备胎反击战》。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身兼编剧导演于一身的田雨生就充分地诠释了这句话。2015年11月6号，他执导的影片《前任2：备胎反击战》上映，这部影片是前任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田雨生看到现在有很多人不敢开口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于是就产生了创作《前任》系列的想法，希望以乐观的态度讲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让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情。这部影片翻拍自2013年的外国影片《男人使用说明书》，上映24天，最终获得2.5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也算是差强人意。这部影片的导演田雨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电子竞技情有独钟。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他还把电子竞技的元素融入到影片之中，不仅用游戏角色为故事中的人物命名，还邀请了电子竞技领域的职业选手加盟客串，实现了游戏和电影的互动。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前任2：备胎反击战》的故事。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每个女孩都想拥有甜美的外貌，修长的身材，而我从来不在意，因为在我的人生格言中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心灵美。我叫一泽，我在光鲜亮丽的广告界怀揣着导演梦，经常受到领导的鼓励。 下次你来做导演。 我在导演助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7年，没事业，没爱情，只有星空能陪伴我。属于我的那颗星什么时候能亮起来？ 公司又接了一个新的广告，但这一次一泽依旧没能当上导演，原因是这一次拍摄广告的演员是于飞，由于太大牌，怕一泽驾驭不住。但一泽却很兴奋，因为他和于飞曾有过一面之缘。几年前于飞还没出道的时候去参加演唱类选秀节目，当时为他递交报名表的人就是一泽。那一天于飞给一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于飞在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夺得了冠军，并迅速以歌手身份走红。随后他又转战影视界，屡屡获奖。这一次能够因为拍摄广告再次见到于飞，一泽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在片场，于飞也想起了这个曾经帮助过他的女生，广告拍摄得十分顺利。庆功宴结束后，喝醉酒的一泽和于飞聊起往事。原来第一次见于飞那一天也是一泽和前男友分手的日子，前男友还答应要带他去游乐园，可是始终都没实现。于飞听说后强拉着一泽来到游乐园，两个人一起玩了咖啡杯、旋转木马，还观赏了烟花，最后在浪漫气氛的烘托下依偎在一起，并共同回到了于飞的家。一泽以为他们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可第二天起于飞对一泽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既不再见面，也不再给他发送信息。就在一泽苦恼时，又传来一个噩耗，因为他在拍摄广告时擅自修改剧本，最终样片被驳回，因此公司直接开除了他。职场情场双失意的他找到了能够帮他走出困境的所谓大师田师傅。在田师傅的帮助下，一泽意识到在游乐场欢度过的浪漫时光都是喝醉酒后幻想出来的假象。 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让我带你走进宇飞的内心，重温一下你们喝醉前的故事。 听说今天这组美女很多呀，满怀期待呀。 我就是这个戏的导演潘森。 哎呦，久仰久仰，拜读过您不少作品。这就是导演，拍过东西吗？傻子吧？ 你好，你好。 怎么还有瞳孔啊？ 你好。 哎呦，长得不错。 不好意思，我喝不了冰的。 不能喝冰的，那就是来例假了呗。今天没得聊了。这妞好眼熟啊，不会是以前泡过的吧？ 你选秀那一年在现场，是我帮你。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原来是他呀。这破脚本就是他写的，完全没有突出我的喜欢。一会儿让他按我的意思改改。这么好说话，不会是喜欢我吧？晚上试探一下 对吧。 这么看着还挺好看的。行，今天晚上就打了。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就不理我了？ 能。 这时田师傅捻动手指做出了要钱的动作。 又要钱？ 大姐，我不能天天吃面，我这样没了营养啊。 这200。 200块够了，够了。行，你跟我说说之后呢，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也没做什么啊，他就说他忙嘛，没时间见面，我就给他发发消息啊。 就这么的，我猜一下，你是不是这么发的？ 嗯。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哦。 哦。 记得按时吃饭，不要不乖哦。 嗯。 我在想你，你也要想我哟。 嗯嗯嗯，有的时候再加一个 么么哒，恭喜你呀。全错了。 什么意思？恋人不是都这样的吗？ 谁说你们是恋人了？ 那难道我们不是恋人吗？ 当然不是啊。上完床之后，你错误地把自己放在了女朋友的位置上，但在男人看来，你只是跟他上过床的女人。上过床和恋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那我们是一夜情啊。 把情删了。 我们是性爱伴侣啊。 把爱删了。 那么直接？ 是你造成了他的直接啊。 我？ 嗯。男人从一开始的听话、早睡、喝热水，到后来的再忙、开会无所谓，这就是男女轻易上床之后造成的心理错位。正因为有这样的错位，你才会一错再错。你以一个女友的身份发那些短信，从根本上剥夺了他的决定权。是不是恋人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谁决定。你错就错在是你决定成为他的女朋友，而他要的是他决定你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总之，在错误的时间把自己放到了错误的床上，这样的感情最多只能维系一晚，一夜变前任，注定当备胎。 备胎？ 这么跟你说吧，在男人看来，女朋友就像是充电器，款式单一，一旦连上就无法移动。备胎就像是充电宝，款式多样，方便携带，而是随时都可以以旧换新。充电器一个就够，充电宝绝不嫌多。你现在知道男人为什么喜欢叫女人宝宝了吗？ 那要是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我是你。 嗯。 三天不联系，然后发条短信，今晚我有空，约吗？够了，一击即中。 你为什么就那么了解男人？ 谁最了解男人啊？男人最了解男人吗？总之一句话，在爱情里面，谁先认真，谁就输。 在田师傅的点拨下，一泽决定发起反击，让于飞真正的爱上自己，并制定了一个反击计划。他换了发型和装束后，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特别是当他重新出现在于飞面前时，成功地惊艳到了他。于飞不仅用心重拍了广告，指定一泽当导演，还对一泽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但一泽却有意保持距离。这一天，一泽和当红男演员李湘赫讨论广告剧本，于飞远远地看到两个人有说有笑，以为他们是在约会，顿时起了醋意。直到一泽快回到家时，于飞突然拦住了他。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问你，你和李湘赫到底什么情况？从下午一直待到现在。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都跟他在一起啊？ 怎么今天在一起？人家说跟你们俩好几天了，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们就朋友啊。 朋友？我们俩这种才叫朋友，你们俩这种算什么朋友？ 怎么，我跟他见面你不开心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 一泽仍然是微笑着，然后扔给于飞一个剧本。 人物关系里头都写得很清楚，你自己回家好好看看。 什么人物关系？什么写得很清楚？哪有啊？ 于飞感到十分的气愤，这支广告本来计划是让他独自参演的，却突然加了个李湘赫，而且他将要主演的电影也被李湘赫替代。从此于飞处处和李湘赫作对。这一天，就在于飞想要约一泽一起吃饭时，他的助理波比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经过医生诊断，他声带受损越来越严重，而公司还想让他重返歌坛，并受到了老板的训斥。于飞心里很不好受，喝酒之后跑到了伊泽家里，醉醺醺地扑在他的身上诉苦。从这以后，于飞和伊泽的关系拉近了很多，两个人常常相伴而行，共同出现在各种场合。这一天，伊泽突然接到于飞的信息，约他到游乐场见面。伊泽来到游乐场时，于飞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从来没有人让我真正动心过。说实话，刚开始我对你也没有很上心，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了，一切都变得很奇怪。我就想每天看见你，听见你，天天和你待在一起。我满脑子都是你，甚至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还会吃醋。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你给我带来欢乐、 带来阳光，谢谢你给我做早餐，在我喝多的时候陪着我，谢谢你让我知道爱上一个人并没有这么难。 傻瓜。 其实这一幕是于飞策划好的，那天在一泽家里，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泽制定的计划。 我是傻瓜。 嗯， 傻到都读不懂你的剧本。谁先认真谁就输了，让他爱上我然后抽他一巴掌，这是你写的吧，导演？嗯，是吗？是不是？ 你听我说， 我真的不是一个好演员，你才是。来，现在是不是应该抽我两巴掌？来，抽我，抽我，抽我！ 于飞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抽自己嘴巴。一泽已经泣不成声。 够不够？打我！打我！打我！打我！ 对不起，对不起。 这里是我们开始的地方，这场你导我演的戏就在这里落幕吧。你赢了，我输了，你满意了吧？ 于飞转身离开，只留下一泽一个人在游乐场里哭泣。可是不久，一泽和李香赫传出了绯闻，于飞得知后感到十分不快，于是在这一天晚上来到一泽家的楼下。 动作挺快的啊，这就跟李香赫好上了。刚开始我也不明白，现在我懂了，这又是你的计划呗。上次被我识破了，心里不爽呗，报复嘛。唉，这次还特地从我身边找一块小鲜肉，好下手呗，还通过媒体，怕我不关注，还说什么你们是朋友，你们也睡过了吧？怎么样，他应该不一般吧？ 你一定要这样伤害我，你才平衡是吗？这件事我错，我承认，对不起，但是我心里特别清楚，他是因为我爱你。你呢？那天晚上之后你呢？你对我冷漠无视，你对我呼来唤去，你这么欺负我，不就是仗着我喜欢你吗？好，我不甘心，我努力坚持，终于你喜欢上我了，但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问问你自己，你明明就对我有感觉，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呢？你承认你喜欢我那么难吗？你说一句你爱我那么难吗？ 尽管伊瑟把自己的真心话吐露了出来，但是于飞始终关心的却是他和李香赫之间的关系。失望的伊瑟不再理会他，默默地回到了家。不久之后，在一次颁奖典礼上，于飞和李香赫再度相见。于飞认为李香赫和伊泽的关系暧昧，于是在颁奖典礼现场就冲他发了脾气。但李香赫却告诉他，伊泽始终挂念着他，并常常向自己打探他的消息。得知真相后，于飞试图主动联系伊泽，却始终没能得到回应。不久之后，于飞的巡回演唱会正式开始。尽管演唱会的票房很好，举办过程也很顺利，但偶尔也会传来于飞假唱的质疑声。 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于飞面对上万观众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啊，感谢大家来听我的演唱会，也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这次巡回你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假唱。 过来，哎，不是嫂子， 我就是这样一个很失败的人，不论在事业上、生活上，甚至爱情上。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女孩，她叫伊泽。遇见她以后，我发现每一天都很新鲜，我觉得我爱上她了。但是后来我没有珍惜，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为她唱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给他听的歌，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听到，我也不知道我的嗓子是否可以唱完，因为我想告诉他，音乐和他都是我真爱的，我要自己去争取。 歌曲结束后，明白了于飞心意的伊泽缓缓走上舞台，两个人拥吻在一起。从这以后，两个人正式走到了一起，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前任二：备胎反击战》。在影片中，郑恺扮演的于飞常常把张艺兴扮演的李湘赫当作感情方面的对手，但是在电影外，两个人的关系却非常的融洽。而对于女主角郭采洁，郑恺更是格外欣赏。早在2009年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天天跑试镜的郑恺常常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素未谋面的郭采洁一起出现在项目策划的演员表中，但始终没机会见面。后来郑恺凭借客串演出认识了郭采洁，从相识到相知只用了短短十天。那时郑恺刚好接到了《前任二：备胎反击战》这部影片的邀约，于是就说服郭采洁与自己共同出演。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前任二：备胎反击战》的插曲，由郑恺演唱的《时光倒流》。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大家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爱失去越久越感觉深刻，多么怀念那时候有你陪着我。爱明明都懂，怎么却错过，多么厌恶那个我，忽略了你内心的感受。你走后我心都空了，当回忆突然趁虚而来，我往哪里躲？告诉我，假设人生还能有如果，时光倒回去，该选择快乐还是寂寞？